即係有好多嘢唔係你創造得曬嘅，我講即係都係要兩邊。 嗱，你好簡單，你俾翻正理啦。你亦都有之前亦都講過，我哋睇報紙都知道啦。即係譬如有啲港澳辦嘅官員都一路同民主黨有接觸啦，譬如馮毅啊呢類。咁實際上而家香港咁嘅局面，我相信好多人都好心痛。嗱，唔係話淨係針對六八九一個人嘅問題，而係對於成個香港嘅管治搞到咁樣。倒退的速度那么快，那种的粗暴野蛮的方式，即是现在已经是一个 in crisis， 即是人心 in crisis，我觉得再下去就会 fed up 了，就好像六四之后呢就拿太平门争取居英权一样，即是如果他再 容许这个局面这样烂下去呢，我相信很多人是会先安排仔女去外国先。送他們外國读书， 这些都发生紧的了， 是的， 近来都有个现在的人这样的，现在就是去台湾，好多人買去台灣， 唔係咯，所以我就話， 但係問題咁樣，如果對嗰啲犬儒嘅人咧，即係喐下都係話好多弊，咁去到佢又會覺得好唔舒服，因為啲台灣就打交啊，呢個立法院你明唔明啊？台灣啱先打交嚟啊，立法院 打到甩教添， 一個咁嘅咩？所以呢個世界咧，就你離遠睇就覺得嚇、啊、就樣都幾好，去到你一樣每個地方有佢嘅問題，咁而家對香港嚟講咧，目前當然可以好多嘢做，不過即係我只能夠講。很多時候有優先的次序，現在目前來說我們要保住被人 DQ 那些人， 就是眼前的這個最重要， 是的，這個最重要，什麼都浪費，所以你問我未來這幾個月我們這班人就會盡量幫手找法律界的人， 就是第二樣，其實不是 DQ 梁振英先嗎？ DQ 我們有一個人在做，那我相信他是會拿到批准的，因為咧，佢都諗得好通嘅。佢話梁振英，你冇講呢兩個字，點解先？ 有人做緊嘅，真係 有人做緊㗎啦。咁如果聽話都申請咗法援，咁佢都好能言善辯㗎。係 咪啊？郭卓堅啊， 郭卓堅，你唔好理佢阿伯啊。 福肯王嚟㗎呢個。 咁即係你問佢，佢話佢無心嘅啫。佢你點知佢無心啊？你知佢 你點知佢 Facebook 講咩嘢啊？你點知我手上哥有冇嗰啲信啊？啊、我有些人聽他講第二啲嘢喎，佢係有心不要香港嘅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咁，你 叫振英就知啦， 日後先講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就話贏嘅一齊贏，輸一齊輸， 係 即係咁樣咯，咁就冇所謂啦。 最後尾 DQ 佢嘅方法就係話，即係嗱，我頭先講嗰個就除咗你話阿郭卓堅嗰個 case 啦，另外就係喺選舉委員會選舉 啦，係啦，嚟緊禮拜日嘅。 11号就是 你是会去做想 做其中一个选委的嘛， 法律界的选委 啊，是啊是啊，要申报啊， 申报现在申报 有没有经费，没嘛，是吧， 没 我想问一下策略上你觉得整个泛民是不是不应该出人， 未谈， 没谈过，我是大佬星期日投票了， 是吧，喝茶都谈一下， 不是啊，应不应该出人去选特首啊， 是选特首当然是 谈的，未人有一個泛民之間， 你自己的睇法咧？ 我唔贊成出。 你唔贊成出？ 點解？ 你選過㗎， 因為係 我個個記得， 因為係冇喺今次嚟講冇咗上兩次嘅意義。上次兩次嘅意義咧，就要嚟第一 次係梁家傑，第二次係你， 就要嚟試下選委會裏邊係咪攞到即係關鍵嘅一啲嘅 提名 嘅提名嘅數目。咁你睇嚟應該攞到，今次都會攞到嘅， 150啫嘛，實得啦。 今次就算係冇候選人。我哋都會攞到嘅，咁所以依家唔使再試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哋展示我哋嘅立場兩次都做咗啦。咁今次喺831之後咧，我哋覺得我哋唔應該做。 第二，就算泛民出兩次，你喺民望民調裏邊都顯示支持係相當之低嘅。 都唔係咁樣，我哋有上次兩次都係 上次，因為佢所以民望支持低啊，可能 咁你咁咪 梁家傑嗰次都係 低 㗎， 梁家傑低定你低啲 都係一樣低。 香港人好醒目嘅， 因為佢知道你陪跑啊嘛， 識咧香港人識分辨。 係啦， 立法會咧可能投票佢哋或者其他人啦嚇，但係咧喺特首裏邊咧，大家知道呢個非建制派絕冇執政嘅能力， 係 可以 forget it。OK， 係咯。 不過我好想知道啊，何俊仁，其實就算話泛民咧唔打算去派候選人出去啦，咁而家市面上流傳幾件啦，又 CY 啦，又兩件性爭啊，又 啊， 又法官啊，依個葉劉之類啊， 向你哋拉票。 你哋心目之中有冇人選咧？ 搖頭嘆息。 點解咧？ 啊，唔使解啫，仲要我解釋呢啲嘢啫嚇？有邊個、啊、有邊個係投得落咧？真係唔用。 咁邊個係 less evil 咧？英文係啦，兩害相行取其輕。 到時嗱，呢個先慢慢再講啦。呢、這個我哋未真係未傾。 咁你心目之中有冇啊？ 我覺得真係 邊件順眼啲？ 係同唔係？我只係話俾邊啲好唔順眼， 邊都唔順眼。 唔使講啦， 除咗六八九之外， 咁啊都話最慘六八九對掃把頭啊嘛，呢個最痛苦嘅嘢。 維德力講喎，啲人依家 最慘咧，最慘呢個又。 依 家最慘咧就講到話，如果整個曾玉成出嚟咧，就係、是、一個最好，即、就、係、是、一個皇恩浩蕩啦咁樣。咁呢個大家知道共產黨員嚟嘅，我話共產黨我搞到有一日整個共產黨員出嚟，你個個都欣然接受，就是、香港幾悲哀 啊！不過咁， 即係梗 我明白，明白啊！不過阿何俊仁，但係共產黨員都有好多種。我哋冷靜啲諗下時候咧，喺冇得選擇時候，會唔會一個比較容易溝通咧？ 曾玉成咧，無論點都好。一定要在大事問題上高是歸隊的、 啊、這個我們 不用說，所以他 無論曾玉成有任何人選到特首的一定會是這樣， 就是這樣咯、 啊、是不是想繼續 說話，最多他就遠勝一些、啊就是啊啊、 我很多事都想問你唞不唞一陣，然後他說下去， 你喉嚨痛還有沒有痰啊？ 我還 有幾條問題很想問你的、啊、 好，我們再做到十點鐘吧。 好、 嗯、OK，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越命捞松。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宣， 城寨见。 好啊，嗱，又到呢個最後尾一個環節嘅時間啦，咁咧就都超曬時啦，咁就誒， 但係好多問題啊，仲有一樣嘢咧就話， 又未食飯添， 係啦，俾你敲，俾你敲打埋佢啦，唔緊要， 冇啊，邊度敲打你啊？ 我都好想知道咧， 滴水不入啊！ 你知啦，我哋有思想自由，我成日諗起俾回鄉證你哋咧，呢班人咧就諗起，喂，共產黨咧冇民進黨之前咧。就不會拉攏國民黨的、 嗯、 有個民進黨現在兩次執政拉攏國民黨、 嗯、 什麼主席什麼都可以回到大陸、嗯、是爭馬英九回不到大陸、嗯嗯、現在沒有港獨之前你班友根本就反中亂港，現在有港獨之後就拉攏你們才給回鄉證，你覺不覺得你自己變成國民黨？ 第一這個 是中共統戰手法來的、 這個、如果你覺得、給個回鄉證你就拉攏到你那就真的很幼稚咯、嗯、唉，又很巴閉的回鄉證幾百萬都有的嘢啊，係我哋 權益嚟嘅喎，你基本權益俾你。 但係我攞到呢個回鄉證係等於咩啫？ 唔係噃，你曾經係支聯會主席噃。 咁又點啫？點啫？你翻去做咩啫？你咪想翻去好多人招呼你啊？你咪想死即係死快啲 兩個字 係咪啊？好啊，好多人招呼你嚇，好多人俾啲嘢你嘆係咪？ 我腳底按摩到啊！ 你嗰有咩？不過呢個人就對我哋嚟講，完全係冇咩好特別嘅振奮作用。 嗯， 係咪？呢個就係一句説話講曬啦。咁所以咧，如果用呢樣嘢嚟到分化咧，就係得啖笑。 同埋更加一件可悲嘅事，係咪六四事件已經淡化咧？無論有幾多萬人出席燭光晚會。其實是淡化了，所以根本而家中共都不 care 啦。啊，你咩支聯會乜嘢？ 其實唔係，係 你同阿仁嗰啲可以翻嚟啦。 佢係冇辦法能夠使到支聯呢個六四個燭光集會將佢即係將佢消失， 他 做唔到，佢又做唔到，因為佢自從二十年前董建華上任以嚟咧，都係講緊呢樣嘢。 啊，要求托人要求華叔。 後來 結束之後， 後來我跟他就政改談判，他都想話你可不可以表示的態度，慢慢淡出支聯會，咁我都話唔使傾啦。如果你講呢樣嘢，我起身。咁所以他哋都好知道好清楚，咁佢知道咧嚟嘅市民是一片擔心。你可以話佢哎呀好温和啫嚟到咁，但係佢就係呢股心，呢股熱誠，佢哋係不會消退。雖然咁多年，咁所以咧我諗佢做不到，佢知道。咁、okay. 但係咧對佢嚟講。咁佢又唔覺得話即刻會使到佢死，係嘛？ 緊住條刺咁咯， 係一條刺咁拮住佢咯，係嘛？ 嗯， 即係等於法輪功一樣啫咁啦。香港你咪消滅咗佢咧，唔得啊嘛，做唔到嘛。 咁啊，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關於法輪功嘅。咁我真係嗱，你從政咗三十年啦，梗有啲人咧，你係 friend 嘅老友嘅，係有愛，亦都有啲人係有恨，你好唔中意嘅。咁呢啲人啊，喺建制派裏邊有冇咧？泛民那些不說了、即是大家都認識的，在建制派裏面有沒有friend的？其實 我個人呢就這樣的，我是很少對人有仇恨的，我所痛恨的是很多人的行為或者是一些人格，但是我永遠來說我不會特別是仇恨某個人。當然我知道有些人 是看下去我知道的比較是惡毒嘅，我做嘅嘢可以咩嘢？我啲人我哋要去小心佢。但係到嚟講，我唔會對一個人特別有恨嘅，即係冇乜好大嘅意思。即係對我嚟講嚇，但我要分清楚嚇，分清楚有啲人我哋係要小心。 邊啲人咧？邊個咧？ 唔需要講名啦。即係但係問題就係 俾貼士啦，我好差嚇，係嘛？六合彩都要有貼士啦，而家男定女啊？ 其實咧，我講即係大家咧都會睇得到，即係對。嗰、那個即係對香港嘅傷害 係咁六八九就唔使講啦，你講你俾個咁嘅貼士我，得個一倍一賠率，一點一賠率係嘛？ 嗱，唔使啦，依家你即係我覺得都唔係太過重要點唔點名。 咁好啦，即係你又阿何俊仁咧。就好人口 厚道啊， 就唔開名啦。不過有冇即 係？唔係嗱，好簡單，你唔開名，我問你啦，你信唔信林鄭？ 信唔信佢啊？ 係。嗱，佢就扮到同民主派關係好好啦。 我只能夠話佢變咗好多咧，個人化， 即係你都觀察到， 我觀察到好多嚇。咁呢個我係覺得佢唔係官到無求。 嗱，當然啦，一個無求嘅人就梗攞到德高地啦。 第二，佢係唔會好似以前做個公務員咁單純嚇，佢犀利咗好多依家。 梗係啦，其實你同佢認識咗好多年。 所以咧，如果佢 有冇廿幾卅年？ 咁咪 你入立法會已經識佢啦，應該係社會處長嗰陣時。 嗰陣佢低仲低級添又嚇。 父母局 啊，咁父啊，咁佢係李永達嘅同學添，係咩？ 佢係阿楊森同學定李永達？ 李永達 啊， 佢細我好多年嘅。 哦，係啊，係啊，佢話佢唔知跟埋咩社會服務團， 係啦， 咁肯定攞唔到長者卡啊！咁你啊對胡蘇貞係點啊？ 如果有啲人覺得胡蘇貞好好咧，都係幾悲㗎。係 啊， 點解咧？ 因為佢 哇，大佬建制派即刻請你食飯啊！ 最多咧，佢係唔會一個惡毒嘅人。 但係你唔覺得而家遊戲就係選個唔好咁毒嘅算 嘅咧？係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 hea 嘅人，我可以話。 咁你覺唔覺得 A、B、C 呢樣嘢係？即係啲人嘅一種主觀願望， 有可能係咁嘅，有可能係咁樣。咁有啲人即係到最後， 即係真係有好多人就話你不如投一個冇咁壞嘅人咁樣，都有可能咁樣。第一，我哋未有 嗱，即係選亞姐一樣，你點可能選到麥明詩嘅亞姐？你梗係選個宮雪花，你喺宮雪花同阿一個冇咁醜樣嘅之間揀嘅啫，係嘛？特首選舉就同亞姐選舉差唔多啦。 Okay, 跟住我想問你啦， 咁 C Y 啲唔好嘢，大家聽過啦。我調翻轉問你啦。咁 C Y 有啲乜嘢？ 你小心啲講啊，佢就會 有啲 cap 咗你就攞嚟欣賞啦。你小心啲啊！嗱， 係咪真係一無是處咧？ C.Y. 有陣時會幫助團結咗民主派咯。 OK， 得啦，呢句啊真係啱聽啦。嗱，咁啊喺即係剩翻嘅時間唔係好多啦。咁我真係想嗱，呢個港獨派或者本土派嘅形成咧，當然係有個時空嘅。OK， 有個客觀環境嘅。其中一樣嘢，我好知道你對中國好有感情。你對中國人民、中國的大地、中國文化好有熱愛， 但我對我對這個世界都很有感情。 我知道， 你知道我曾經做過國際特赦會的秘書，我是成立香港分社，我幫過 中共唔老禮啲嘢， 印尼幫過 印尼國際特赦會， 係啦，唔係幫嗰度分會嗰啲政治犯要求釋放，咁我都做過很多工作，所以我係唔係淨係咩㗎？我嗰、那個。即係人 權，其實正義冇國界。 嗱，我終於發現何俊仁係咩啦？係呢個叫做雙交合璧啊，左交加中華交啊，係最交啊， 世界交。 因為左交先至會幫嗰啲其他國家大愛嗰啲嘛。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叫戇交。 呢個我都好厚道，唔講出嚟啫。 唔係戇交，係戇交交。 OK。啲年青人不滿就話喺市面上，我哋講緊現實，就部分大陸嚟嘅人。英文叫 they don't behave，即是他做很多事情是不舒服賴性行為，不文明的行為，爭啊，不排隊啊，大小二便啊，不在適當的地方，這些事其實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是看不過眼，而這件事是其中的原因導致呢是本土和港獨勢力興起，因為從前所說的中國人民不土不民，現在對年輕人來說是沒有感染 的，叫做黃土黃民， 是的，你怎樣回應？ 其實就不只是這些的，他還有很多事情是壓迫，即是 以前對中共不滿，不是對人民不滿，還 有很多在大學裡面很多內地生來， 是 吧？ 大家爭 住又攞咗工作嘅機會， 攞咗宿舍 啦，跟住買貴曬樓，係好多嘢嘅，唔係咁簡單嘅。嗰啲嚟嗰啲人嗰種呢種嘅行為咧，就係、是、一種即係缺乏文明教養，文明即係其實都係唔係即係點講咧？係普通生活上高嘅文明嘅，佢哋缺乏呢樣嘢。其實呢、這個即係唔係嗰啲唔係壞人嚟嘅。即係佢只係佢唔識呢個禮貌，唔識呢個咩嘢， 但係都好滋擾， 但係正正就係啲人，但係佢要觀感就真係 嗱咁樣，你唔使咁嬲嘅。以前70年代日本仔嚟周街屙尿添嘛， 真係 係你問下老 人，不過呢個咁講，你唔可以咁樣比較人哋都係衰嘅，我哋就衰。 唔係，我話俾你聽，咁你嗰陣時候你唔會覺得好憎日本佬咯？憎日本啊，憎第佢第啲嘢，唔會係因為呢啲嘢，因為呢啲嘢你係可以。經過出嚟之後，佢會學習得到嘅。但有好多， 如果本質量大， 但中嗱，你話俾我聽，我對大陸嘅人，最令我感到係傷感嘅地方，反而唔係呢啲嘢， 係乜嘢咧？ 係對人係冇，即係係點啊？冇一種對誠實呢樣嘢，佢係冇呢個重視嘅， 即係冇道德啦。 即係話咧，係講一切嘢，一切嘢。都是公理的，他做到得的了，所以呢誠實是不是需要講真話啊？有很多事情 是不善思啊， 是啦是啦，他就等於拜神一樣，個神都拜了，他沒事底的，品神沒具質，他的人 是可以很容易講大話，就所以我們那時候有個笑話，在香港就是說呢，如果逢是上庭作證的人呢，就鬼佬呢信鬼佬多過信中國人，如果中國人嚟講咧，信廣東話就多過信普通話， 哇，好不幸喎， 好不幸嘅， 好不幸。 咁咧就所以普通話已經九即係七八成唔信你嘅啦，已經。 咪淨係呢個因素都中意啲年輕人反感啦。 呢樣嘢就係第一樣嘢啦。咁當然係文化大革命落嚟之後咧，好多係扭曲嘅人性嘅扭曲。 但會唔會 啊？咁呢啲嘢咧，其實咁呢個當然有關啦，當然有嘅。但係我始終覺得咧，就係佢唔可以消滅曬一個社會裏邊，即係有啲優秀嘅、有啲好嘅價值善良嘅人，佢嘅價值觀。咁我點解咁講咧？咁樣，咁你睇下喺 八九民運的時候，五六月全個北京是最好的，啲人 最有秩序， 最有秩序，同埋個個係大家互相尊敬，夜不閉户，係咪？即係路不拾遺， 其實冇往 跟住冇人打交。互相禮讓，互相關心，咁人就係會受個大嘅環境改變。 正面嘅無政府主義 係啦， 正面嘅 一樣 係 咁樣 嘅，負面。 咁你話應該啲人好衰嘅喎，睇文革嘅時候，所以有陣時係受個大環境影響。你最壞嘅時候就係文革嘅時候咯。廣東可以，廣西可以食人嘅，差到 廣西啦， 廣西可以食人嘅，將個甲級敵人劏開佢嚟到分嗰啲五臟嚟食嘅。咁即係，但係佢嗰陣時候極，即係個社會可以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人係。群體咧係有陣時好受個環境嘅影響啦。咁即係我哋中國經過即係文革，點知喺共產黨嘅管治之下咧，人嘅價值好多係被扭曲咗，人性係好多係墮落咗。呢個係佢哋成個國家、成個民族面對最大嘅問題。環境嘅破壞係要下兩代找數，但係人格啊個價值觀嘅破壞。 如果我叫你講一句對住年輕人講嚇，對點樣去看待呢個大陸人部分不對地都 behave in Hong Kong 嘅，唔係好檢點嘅，你會點講咧？ 咁冇，你咪當一啲鄉下出嚟嘅人，佢唔識咯。 即係 你鄉下出嚟嘅人係 文明嘅行為， 咁嗰啲人都可能善良，佢係唔識啊嘛。以前你知唔知共產黨打入去城市嘅時候，佢真係嗰啲坐廁要嚟洗碗啊，佢要嚟洗碗啊嗰啲嘢，你明唔明？ 呢啲故事聽得多啦。 即係咁樣， 哇！你仲唔係辱華你？你同游蕙禎都係同一條水。 好啦，嘅結束之前咧， 你居然話共產黨攞個廁所嚟洗碗？ 我哋要啊，向啲觀眾透露，何俊仁申報香港大學畢業啊，其實原來仲讀緊一間叫自由大學嚟嘅。請問你畢咗業未？根據我睇你嘅回憶， 咁去屋企讀嘅啫嘛嚇。 即係謙卑的謙卑的奮鬥，何俊仁嘅自傳。讀完未啊？嗰間大學 其實社會就係自由大學嚟嘅咯，社會就係我嘅自由大學。讀書係不， 但你平時一路都仲有睇書啊？ 都有， 仲有 keep 住有睇書啊？ 係啊，唔停咁多年都係嚇。我相信我有啲人仲 update 過嗰啲 係另類律 師嚟嘅，係話 major 咩嘢咁樣，然後佢發覺呢二十年都冇睇自己嘅行裏邊嘅嘢咁樣。翻嚟我仲話俾你聽，二十年嚟有咩巨著咁樣。咁所以我即係呢個龜慢慢行，我都要繼續向前嘅。有啲兔仔就瞓咗覺咁樣。咁所以學問都係咁樣，即係一生人都係追求。追求之中 你絕對不是龜，你的步伐咧係好健嘅好 啦，今集的時間差不多，好多謝何俊仁上嚟咧，同大家即係剖白，由佢呢個預科年代一路行到今日， 係 即係我相信都好難得嘅，真係一個共產黨管治的中國，經歷過即係我自己所見的由文革走出嚟，跟住改革開放嗰十年，即係香港人當鄧小平神咁拜。跟住六四開槍，成個破滅，咁亦都係所謂最低潮。其實嗰陣時支聯會啲有戇居嘅燭光晚會啊，頭嗰幾年鬼去咩？九五、九四， 好少人 啊！九七又勁翻喎。 唔係啊！你試下你睇下九四九，我去咗咁多年啊，好慘淡嘅初， 係 大家都唔想。即是不想去面對翻嗰件事，其實係、 好啦，咁多年， 同埋仲有一樣嘢喺八九嘅時候籌咗幾千萬，有好多人話應該用嚟買槍、買軍火， 有人話擠提添 啦，有啲話擠提，咁即係咁樣咯。 就話買軍火啦， 咁所以係咁樣啦。個時代就好多人好激情嘅，但係維持到幾耐咧？ 好話擠提嗰啲 咩？我唔知啊，大佬 Q 仔話啊，即係想 Q 仔想做你咁豐富咩？如果俾你有機會行過，有邊一步你會覺得？你可能 可以行得好啲嘅， 行得好啲，或者個電視上 咁啊，太多嘢係可以做。 講一樣嘢俾我聽啦，趁呢個機會，嗱，陣間食飯㗎，我哋 你問我咧，我係太遲懂即係、就是、了解社會媒體嘅重要性，即係呢啲咁樣。 咁你今日 先，如果我 呢度任噏㗎， 如果我喺2010年多啲用網嚟到解釋，可能個誤解會少啲。 或者多啲同年輕人對話， 年輕人都有嘅，但係問題你冇個媒體咁犀利。我去一個演講，五六十人已經好好啊，好感動。點知依家隨時一個網台，我隨便去做，知道隨時過萬嘅。咁或者我依家做緊一個台一個節目，即係好普通嘅啫，即係咩？咁可以次次都有幾千人聽。咁我覺得原來個網媒啊咁犀利。咁你問 都未遲喎， 係啊，我 未晚咋， 大把機會啊！ 咁個世界媒體啊， 係嘛？話曬你都一個中華交加呢個左交 啊！咁但係大體上講，我條路即係我係即係義無反顧嘅， 即係行咗未？我覺得大 你會唔會覺得你好似《苦戀》啊？白華裏邊寫嗰本書同埋嗰套戲啊，《苦戀》裏邊嗰對中國嗰種感情係一種苦戀。 唔係，我係 你愛國家，國家愛唔愛你 咧？我嗰個係其實我嘅嗰、那個我就唔想用佛家嘅字眼個慈悲心或者咩啫，即係又唔即係我反而覺得我嘅人道嘅精神係體現出我對生命嘅關懷同埋愛。咁呢個生命咧係唔係淨係中國人？當然中國係我比較熟悉，有多啲嘅感情，等於我對家人一樣。你唔會話我對家人會點解淨係對家人咁好啊咁樣？咁我對家人好好自然嘅事啫嘛。我喺個區長大，我對個區裏邊多啲關心。我鄉下嚇，當然你喺條村長大，你會多啲關心。多啲感情係好自然嘅事。咁中國我係對佢嘅文化、對佢歷史，我有一定嘅認識，同埋我係有一定嘅感情嚇、啊。我對佢文學、對佢哲學係咪？我有一定嘅。 我想問最後。 咁、啊、咧到最後，我對 何俊仁睇好多書㗎、啊，你哋自己有機會睇下呢本，佢真係識好多嘢。 動物我都係關愛。 哦、啊，呢、這個唔係好知喎。 動物嘅權益係咯，咁我都係一樣啦。咁啊對環境咁。呢啲一切都係咁樣咯，咁 其實我想問下咧，你有冇睇過華叔嗰本即係、就是、大江東啊？ 有，當然有啦。 其實你睇完之後，你最大嘅感受係咩？ 最大嘅感受啊，咁睇到一個人好立體地佢嘅人生啦，係嘛嘅經歷啦，咁就佢都係好多轉折啦，係嘛？曾經係一個差唔多變咗一個組織人， 係 後來佢一個好大嘅有反省，係嘛？但係呢，如果咁樣説，佢係誠實嘅，我覺得佢唔隱瞞，佢係即係曾經係青年團，而可能爭啲入黨。咁亦都係亦都唔隱瞞佢好多，即係佢嘅中間裏邊嘅過程嚇，佢嘅奮鬥裏邊嘅過程所面對嘅種情況。不過整體上高，佢係一個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尊重喺人格方面嚇，亦都係佢嘅智慧嚇，佢處事。即係佢嘅智慧嚇，佢嘅判斷力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即係敬佩。 其實會唔會翻翻去一開始我哋講許冠三嗰陣時嗰個問題？當你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有獨立嘅人格，獨立嘅思考，你有一個所謂 intellectual 嘅 honesty， 其實根本係共產黨係容納唔到呢啲人。 即係咁講，用一句説話咁 sweeping 去講咧。大體上高你係啱嘅，因為共產黨係以權力、 權謀 為至上，佢要維護自己。但係問題到今日佢個管治，佢唔能夠唔面對一啲現實，佢唔會好似。 但係佢最終即係佢唔會用呢啲人，亦都唔會聽呢啲人講。佢最終 唔係佢愛嚟，佢對佢嚟講，佢想知道個現實，然後俾佢更好嘅操控，有咩問題啫？你唔好以為佢即係佢唔等於佢唔聽真話喎，佢聽真話。但係佢想使佢更加了解嘅現象，但你不覺得然後俾佢更加好嘅控制。 中國嘅知識分子有一、正正就係有一種咁樣希望影響到權力，影響到共產黨。而結果你望翻轉頭，即係嗱，我覺得華叔當然佢一個反省，所以佢 distant from 共產黨。但你望翻轉頭，由1950年代邊一個俾共產黨迫害到家散人亡嘅人嘅知識分子，邊一個唔係想中國好啊？係乜？你由梁秀銘開始數起，鄧托、吳含、一路數落去老舍，到呢、這個儲安平等等呢班，一路延安時代嘅黃實味一路數落嚟，其實佢哋個中國心，我諗同你冇分別嘅。其實我覺得 係， 係啊， 係啊。 但係結果就係當你遇上一個政黨，佢係以權謀、以鬥爭、以權術、以操控人心 manipulate 作為一個手段嗰陣時候。 所以點解我要結束個黨專政咯？ 你就會 呢啲咁嘅黨唔能夠俾佢專政嘅，我亦都唔會入呢個黨嘅，你明唔明啊？就算你俾我， 唔係應該 distance from 佢啊？我意思係話 乜嘢叫 distance 先？你當佢唔存在啊？ 係啊， 呢個都唔係講笑，你當佢點樣可以當佢唔存在？你可唔可以當香港政府唔存在啊？ 可以㗎。 啊，你可唔可以唔攞你個護照啊？ 唔係嗱，即係唔存在嘅意思當然係話，實際上我唔飲佢嘅水，唔用佢嘅電，當然唔係。 你一係就你問題就係你咪一係就推翻佢，消滅咗佢。是吧一系咧完全同佢冇瓜葛，但系佢實際上嗰個管治緊呢個地方嘛，你點到你當佢唔存在啫？就係、是、當年咁樣，你同如果日本係管治緊香港，你都唔能夠 完全當佢唔係，起碼你會知道佢做緊乜。 嗯，知道幾時有攞去買米， 幾時買米，幾時可能要俾人要你換軍票，係嘛？幾時乜乜，咁你都要知道嗰啲嘢啊嘛，係嘛？好啦，某個程度，你個仔突然間俾啲軍隊拉咗去，你去唔去講數啊？你唔使救翻個仔出嚟，即係咁樣，係嘛？咁即係呢個世界就係、是、某個程度，我只係話俾你聽，我呢本書裏面我都有講，一個人要獨善其身。甚至有自己安好的生活是易如反掌，對我來說 恭喜你， 但是我不安於這樣做， 但是 我是不安於這樣做， 真的最後一條問題、就是說你如果是要獨善其身有什麼都好、其實你覺得在現實世界裡面你怎樣安頓你自己，而這件事是可以跟中國無關的，你覺得是做不到， 是做不到，但是問題我跟他就算有關都好，我不但只是不失我自己的信念，我自己所信的價值觀，而甚至我覺得我會盡我的能力去做一切的事，希望能夠帶來一些改變，我只是覺得這個世界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理念清楚，以及你自己本身的用心、是代表 是一個 正面的正義的價值觀。其實、我或者這個作為一個總結，你問我的人生觀會不會是你是不是很有希望啊？是不是覺得很樂觀啊？我就用卡謀他的這個 Synthesis的神 話，神話就是不斷推個石上山、都是會可能會跌下來，或者他用瘟疫裡面他的總結那個 Ricks 那個 Dr. Ricks 最後 醫生 他說瘟疫是不斷來、我們只能夠作為我們 這班醫生是盡我們一切的努力，每一次瘟疫嚟嘅時候，我哋去同佢搏鬥，救到呢一代嘅人，呢個城市嘅人，我哋盡力去做。將來瘟疫再嚟，可能係第二啲人去做。但呢個世界黑暗嘅力量，呢個一切我哋講邪惡嘅力量係存在緊。好多時候佢甚至係控制呢個世，佔上風，控制住呢個世界。但係歷史仲高，亦都係需要有一股正義嘅力量，係需要。團聚需要凝聚，需要團結，需要勇敢去抵抗，咁人類先可以活下去。而對正義嘅人咧，佢亦都要話俾大家聽，喺最黑暗嘅時候，我哋知道係保持希望，同埋保持自己嘅信念。咁人類嘅社會就係咁樣。 咁你而家仍然係有希望，係咪？ 我相信 永遠保持住呢種 希望，起碼唔好放棄，放棄就係失敗嘅時候。 好多謝你， 好多謝曬我俊仁， 好， 拜拜。